清朝的时期，晚清，大概是1878年，当时一个朱姓的一个政府的这个官僚，借助西太后的势力，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叫伊莱谋的面粉厂。这个伊莱谋待会儿我再跟各位听众做解释，非常怪异。 这仨字儿哈，这也挺怪的。 1902年呢，在天津创办的这家伊莱谋面粉厂，就迁往了北京西便门外，它就成了北京第一家机制面粉厂。由于当时以这个蒸汽机为动力，这个机器磨坊生产能力，跟这个蓄力的这个机磨呀比起来，生产能力大很多，而且生产的那个面粉质量也要强很多，所以伊莱谋面粉迅速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并开创了北京机制面粉的先河。1931年的时候呢，这家伊莱谋面粉厂更名了，改名为三洋面粉厂。解放以后，北京市政府为扩大这个国营面粉加工企业的力量，把这当时三洋啊、福星这些私营面粉厂整合起来，成立了这个北京面粉公司。 这就是国营的企业 了，变成国营企业 了，北京市面粉公司。 对，在1992年的时候，现在这个品牌古传品牌注册。到2001年北京古传食品公司成立，当时只有两家面粉厂，这个日处理的小麦能力是1300吨。到今天呢，古传已成为有下属企业8家，日加工小麦能力是3500吨，年产值30亿元的一个大型的，在国内是大型的这么一个面粉加工业。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古传的航海日记。早在晚清时期，古传的前身就建立了起来。当时清朝宫廷的官僚借助当时一位大人物的势力，在离京不远的天津开了古传品牌的前身伊莱谋面粉厂。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 伊莱谋啊， 对， 其实古传这个商标，实际上刚才您说了，是1992年才注册的。 对， 前身最早在伊莱谋面粉厂。这个"伊"我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左边一个贝壳的贝壳的贝，右边一个台， 对， 是吧？ 对，是 这个台湾的台， 对， 这个"伊"，然后"来"是来去的"来"，"谋"是那个回眸一笑的"谋"去掉木字旁，右边的这个 也可以说姓木的木 啊，姓木的木，对， 是个多音字， 对对对。 那么 这个名字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哈， 怪异，怪异， 为什么呢？ 这个名字说起来还是挺有文化味的 哦。 在古代呢，这个来是指小麦，谋啊是指大麦，是吧？夷大家都很清楚是这个宋的意思，是吧？那么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送给人们用那个麦子做成的面粉 哦 啊。应该还是充满着文化的意味，那么古传呢，可能大家对这个品牌啊，应该说可能也不解，因为一般面粉呢、啊、都用什么雪呀、啊、什么白呀、 啊？是啊，在市场上好多这样子的呢。 对，为什么用古传呢？ 突出它的这个雪白哈、 对，那这里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古传，这个商标品牌的名字的由来。那么是1992年的时候啊，就是北京这个面粉工业公司。他建了一个大型的日处理800吨小麦的这么一个现代化的面粉厂。当时呢，这个面粉厂坐落在通州的大运河畔。这个由于啊，这个厂子坐落的地点是在京杭大运河的这个起点。几百年来啊，这个通州是漕运和仓储的重地。所以当时北京市粮食局的局长张正义亲自为这个厂子品牌命名为古传。后来呢，北京市面粉公司所有面粉厂的品牌也都命名了古传。 是因为最早它是在这个陆河面粉厂这边， 对对对， 大运河边上， 对 对, 对， 一艘古船重新扬帆起航了。 对对对，是是。 您看一下我们这个电脑上的这个图片，是我们的一位也是热心的网友新冠体盘发来的，他们家的用过的应该是古传面粉的一个高筋小麦粉 啊。对， 我这人用完的拍着这袋儿给您看看。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要带您翻开百年古船的航海日记，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赵凤琪。那么赵总呢，刚才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古船100多年的这个老品牌哈，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也适应新环境，比如说跟很多老字号合作，给他们专门研发这种产品，比如说全聚德的这个荷叶饼的专用粉啊，还有这个伊利的面包粉啊，还有这个刚才说了有这个稻香村的糕点的粉啊等等等等。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些老字号用的这个面粉是你们提供的，没有加明矾的这个油条粉你们也研制了，那么我这个听说你们不但是研制这个油条粉，这古船的技术员快成油条西施了，哈哈，炸了几千根油条，还有研制这个微波蛋糕粉，而且说技术员都变成了这个烘焙专家，现在烘焙很流行啊，就咱们现在也研发了一些这种比较个性化的一些这种自己在家做的这种 体验的 这种 产品， 各种产品也很有意思， 嗯、 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当时什么情况？ 我先说一下这个油条油饼粉吧。 嗯， 应该说，油条油饼是咱们中国人尤其早餐上比较喜欢的一种食品。 嗯， 但是多年以来啊，就说都是以摊点制作售卖为主，是吧？对，我们发现。在过去的这个油条的这个制作的时候，这个配方吧，传统配方，那个矾碱盐，其中那个矾含铝啊，对人体是这个不好的哈，对身体健康是有。 后来现在都大家都不用铝锅了嘛，也是怕这个铝有影响。 是有危害的。 嗯。 于是我们就想研发一种，在家庭可以便捷操作的这种油条油饼粉。 嗯。 没有这个铝害， 嗯， 是吧？就是为了研制这个油条油饼啊，我们首先是到摊点上，去偷师学艺， 学人炸油条哈。 啊，是这个，实话实说，一开始我们是跟这个摊点先跟人家学，去怎么做去怎么做，经常我们是凌晨4点就跟人家一起，学怎么去这个和面呐、啊， 嗯， 怎么去这个去制作呀。等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们就自己做。 嗯。 那么在这个核心试验部分呢，我们选择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无铝的这种配方。 嗯。来回试。 来回试验。应该说这个经历的挫折也是很多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做了500多次实验。 嗯。 应该说炸了4000多根油条吧。 嗯。 终于把这个无铝配方的这个油条粉和油饼粉，应该说做的比较理想了，适合家庭制作了。 嗯。 应该说在研发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那个研发人员呢，这一些小姑娘啊，经常揣面揣的这胳膊啊， 得和这面、 胳膊都很疼。 哎呀。 另外每天这个炸油条炸的这个满身。都是味儿， 油味儿 啊，都是味儿，洗就有时洗都洗不掉， 嗯， 就真是快成了这个油条西施了， 太不容易了 啊。对，但是后来这个无铝配方这个油条油饼粉， 嗯， 研制成功了啊，应该说老百姓，现在很多可以在家里进行，便捷这个安全的进行的油条油饼制作， 嗯， 制作这个可口的这个营养早餐。应该说我们付出点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嗯，在家自己我们就能够炸油饼炸油条了哈。 啊，对对。 嗯，这是这个为了研制这个油条粉哈，付出了很多。啊，现在还有这个微波蛋糕粉啊。 啊，这个是2009年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的一位老领导，就是回国，

情。